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上出晒嚟啦迎接十大金曲，今日一样周身喐，我系梁继昌。 2023年5月5号我掹咗把口啊，我想同5月5号生日嘅潮潮讲声生日快 乐。Happy birthday！ 仲有同琴日生日嘅就系我嘅细佬李志刚，宝祝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 仲有所有嘅就5月4号同埋5月5号所有生日嘅朋友都讲声福如东海， 生日快乐啊！ 寿比南山。 我是小蕊蕊， 冇错啦！听日就系5月6号十大中文金曲。 Yeah! 今日我系十大中文金曲粉，红地毯强， 好烦啊！ 咁点啊？ 成日都喺度勾人嘅红地毯， 买咗红鞋未？买咗红鞋未？听日准备着住红鞋都系嘛啦？你 我琴日试咗套粉红色西装。另外有一套咧就是黄色嘅黄色外套， 我唔系同你坐啊， 嗬？黄色外套， 对唔住， 我觉得我 趁我会走 黄色短裤呢个碌车。 好啦好啦， 黄衬碌， 记住记住，听日啊5月6号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隆重举行。 哎，见到我同我打招呼啊， 谢生谢生。 哎呀， 开始我哋3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 早晨。 版本嘅舍不得你，我哋有 Sammy 啊，郑秀文打我哋今日嘅序幕。大致天晴，一间炎热吹微至和缓的东南风。 嚟跟嘅天气，天气比较不稳定啊，听日有骤雨同埋有雷暴。请上文嘅呢一首舍不得你，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今日一样咧系非常之多节目嘅，包括咧有生日快乐嘅，头先即系潮水一跟上嚟啦，车路的士啦， 系啊。 咁另外有一个校长，咁会上嚟我嚟做节目嘅， 系啊。 对唔住，我谂咧有啲听众嘅留言咧，系。不过其实唔系几好嘅，即系系啦。咁总之咧就 唔好讲啦， 系。咁会有位校长嚟同你玩游戏啦。 哎呀，哇！我今日准备嘅题目好正啊。 我都系啊！ 我今日有三条题目啊， 三条， 因为我条条都觉得，你实识啦，嗰啲咁样啊， 有咩咩？我其实好肤浅嘅啫， 系啊，我都系估嘅咋， 尤其是佢，佢嘢嘢都撞撞， 你今次 撞撞撞王冇计啦， 冇计啦， 但系咧揾问题，揾问题嘅，我唔知你有冇呢个谂，即系感觉咧，就揾问题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原来好多嘢之前都唔识嘅，我即系咦乜原来咁咁嘅咩？ 系啊，原来发觉好得意喎，咦咁嘅喎， 所以我哋做节目。都教咗我哋好多嘢，系嘛？我哋自己识咗好多嘢，系啊！多谢大家， 冇错啦，多谢大家吓。 咁除此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我哋嘅车路的士啦。咁啊，大家亦都系讲讲嘅就哇，喺北上咧，我哋揸车上去玩嘅话咧，都不是梦啦。 正。 有啲咩需要留意嘅话咧，一阵间我哋嘅车路的士会详细同大家讲讲嘅。咁仲有嘅就系我哋喺最后尾嘅半个小时嘅话咧，就会接受大家嘅大点唱啦。电话系 1872388， 快啲打嚟啦！不过唔系而家。 1872， 一阵间。话俾大家，跟住用英文讲一次 1872388， 好， 明白吧？ 系 客家话咧， 我突然之间要吞吞，好难喎，要吞吞啊，真系。1872388， 好嘢， 好嘢，三语广播吓， 系啊， 咁即系我而家每一句说话咧用三种说话讲噶， 我唔使， 早晨啊 ，good morning， 早先系咪点讲啊？ 早先， 喂，嗱，我觉得咧人咧好得意啊，我最近咧我自己有少少突然间有感觉自己咧喺饮食嘅习惯有少少小心咗，嗱，我唔知咧系咪跟呢个年纪有关啊，定系一种想法有关？点解跟想法有关咧？因为人咧随住年月咧。你会睇好多飲食文章啊，養生文章啦、啊，咁、你就会觉得，咦，其实原来我以前咁做唔系几好嘅喎，咁样。我最近咧，其实改咗一个好多年嘅飲食习惯，就系、咧，我冇再食嗰啲叫做 sunshine up 啊，即系叫太阳蛋啊。因为咧，我以前咧系一定要食太阳蛋嘅。我试过咧，人哋譬如话有啲酒店 buffet 咧，咁啊煎熟咗或者反咗咧，我想要 sunshine up， 你可唔可以煎多一次啊？咁我系唔食。太熟嘅蛋，但近年咧唔知系一种想法咧，我觉得啊，其实咧好似睇咗啲文章咧话生蛋咧吓未煎熟嘅蛋咧系唔系几好嘅？你未中过嗰啲咩三门氏菌咧，只系你好彩嘅啫。咁所以最近咧我自己煎蛋咧，我都会反咗佢，即系 煎熟佢， 煎熟少少，又未至于熟，煎熟少少咁样。因为咧讨论区咧见到咧有啲人有个人啦，有个女仔咧就摆咗一个 po 文上去就话咧，最近咧喺一间食汉堡包嘅地方。咁佢发觉咧，打开个包嘅时候咧，那个鸡肉咧仲有少少红色， 生嘅， 系生少少血啦。咁同埋啲牛肉又好似未完全熟晒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向店有少少所谓不满啦，咁样。咁但系就其实嗰个接待员咧，即系收钱我都有同佢道歉。其实本来事情可以就咁解决，但 系 个厨师咧可能亦都出于责任心啦出嚟。唔系、哦，其实 OK 啊，咁啊解释咗一轮，但反而会令佢更加觉得唔系几舒服啦。即系点解你唔认错咧？咁样，咁我又谂翻啊，其实以前我哋好多时食鸡啊或者牛更加添啦。细个嘅时候咧，家啲大人咧成日都话要咩 medium rare， 定系要五成熟咁样，系要锯开咧有少少血水咧先觉得。系正噶嘛，系咪？有冇呢种谂法 啊？有啊， 系啦，咁我唔知， 型啲 所以呢样嘢根本上系冇完全啱或者完全错嘅，可唔可以咁讲？ 嗱，我自己觉得你真系嘅食扒食牛扒咧，我觉得唔成熟系冇问题嘅，正常。我自己觉得正常。如果你话汉堡包嗰个牛肉唔熟咧，又好似真系。 系同我哋即系预期嘅、嗯， 即系看到牛肉，你觉得应该系熟晒嘅、 啊，一定要熟 的。即系其实你想讨论一样嘢嘅就即系食嘢呢一样嘢嘅话，有冇啱同埋错咧？咁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冇咯， 系 啦、 啊， 即系正如你所有啲人都会食生嘅嘢噶，譬如可能 tartar steak， 你都系噶，全部都系生噶、 啊， 又或者就系有一种嘅就喺韩国嘅，有冇食过？嗯，其实佢都系生嘅牛肉嚟嘅，就捞啲蛋啊咁样嘅话，但都好多人食噶。 系啊， 咁你可唔可以话佢唔啱啊？咁我就觉得，以及就系你食呢一个嘅牛扒，咁人哋点解会问你嘅就系会煎究竟系有几多成熟啊？咁、嗯、其实咧都系每一个人嘅口味，同埋因应住嘅就系佢对于嗰个食物佢可以接受嗰个程度咯、嗯。所以你话即系如果你头先嘅嗰一个 女仔， 你话即系人哋个厨师出嚟同你去解释嘅就系话可能个汉堡扒就系唔系全。熟嘅，咁就即系觉得唔系好舒服嘅话，咁我就会觉得呢一样嘢就冇得讲话系啱定系唔啱，只不过嘅就系你嘅喜好嘅一啲唔系好同啫，咁样咯。你唔可以话就系即系我有时你都会咁样噶。你去食牛扒，你有冇试过？你同佢讲嘅就系 medium rare， 但系可能煎出嚟佢熟啲，系啦，又或者佢好难噶，其实都 系啊， 即系难去控制，即系究竟系咪真系拿捏到啱啱好系你中意嘅嗰样 嘢。 你唯有有時嘅就係，如果你太生嘅話，你咪叫佢再辣多下咯。但係一出嚟我就唔好食噶啦。 係啊， 我試過， 因為通常過咗龍噶啦， 就 會過咗龍， 好食噶啦，就會 well done 噶啦，表咗 well done。 呢只 well done 唔係幾 well done， 係啊，但係好難。 壽司店咧，我食過兩次咧，我係好有猶豫，諗咗一陣，我先試嘅。第一樣咧就叫做馬肉嘅壽司，即係生嘅馬肉， 接受唔到。 咁但係嗰個我見人哋鋪頭其中一個。一个菜式 嘅 系啊，咁我觉得冇理由，即系人哋拎得出嚟唔好害你嘅啫。咁 so far 冇事啊，不过啲口感就一般啦，即系又唔系真系特别好好食咁啊。另外一次咧，我记得系食生嘅鸡肉定系唔知咩，系有犹豫嘅，但系我都系想抱住姑且一试咯。但系我唔会成日食啦，出嚟类似呢啲，我谂你都系啦，系嘛。但系上次唔系话你食生鱼粥系咪？即系攞个绿嘅鱼粥系咪？ 系啊，生滚鱼粥， 生滚鱼粥 系啊，系啊。 呢个其实好多年前咧，啲老人家都话唔好食咁多，因为好多嗰啲叫淡水鱼咧，其实系有寄生虫嘅。 嗱，话俾你听，即系皖鱼咧，即系切嗰个皖鱼咧，顺德嗰啲人咧，其实好叻嘅，即系食鱼生。嗱，你大家自己决定食定唔食啊？ 系冇错，梗系啦。 咁其实咧，佢话皖鱼系有啲地方系真系有虫嘅、 嗯， 但系如果你切得俾你当鱼生食咧、 嗯， 你就请你放心，因为你又唔好食咯吓。嗰、 嗯、 啲地方 系 同 条鱼有关， 系啦，系啦，即系某一个部位。 你話嗰條魚有冇蟲，定係其實係佢喺處理或係養條魚嘅時候嘅話，佢可以有個唔同級別嘅喎、哦。 嗱，呢個説法我冇聽過、 哦， 我聽個版本咧就係話，譬如話條魚啦，當然啦，你近肚啊、胃啊嗰啲地方咧， 就 有蟲嘅機會係大嘅， 個風險比較高，係嘛？即係佢食魚生， 冇錯啦。咁、如果你下邊咧，因為冇嗰啲器官喺度咧，如果切出嚟咧，佢、又識切咧，啲刀又乾淨咧，咁、係安心 感覺上。 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即係好似係日本人食河豚啫嘛，你係要專登要去一啲嘅就係特許經營嘅，就係、食河豚嘅地方，佢先至有一個咁嘅。师傅个、师傅先至会识汤，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你会中毒噶嘛。 冇错， 系 啊， 系啊， 我都听 过，系咪咁嘅意思啊？ 冇错、 我都听过有个讲法咧，食虾咧最好唔好食个虾头啊，唔系做嘢嗰个，系真系虾嗰个头啦，因为系话最多嗰啲嘅污糟嘢，污糟嘢喺嗰个虾头里边，咁、所以我到而家我都系嘅。亦但有人中意食蝦頭嘅，雖然裏面冇嘢冇嘢好食，係啊， 我中意食啊， 我都中意蝦頭嘅演戲真係幾好， 係 啊, 啊 ，OK 啊， 我覺得佢做正義護龍做得好好， 攞唔到獎我都同佢同聲一哭， 係 啊， 喂、 啊， 但係其實講翻你嗰樣嘢嘅話，我想問一問， 皖魚， 你講嘅就係話皖魚咧，嗱，好多時候咧，我哋去食某啲嘅地方咧，譬如可能係食魚蛋殼，而家冇咗嘅啦，生嘅皖魚。嗰啲叫做咩鱼皮？ 哦，有 生嘅鱼皮， 有 生鱼皮我未食过。 你冇食过啊？ 捞啲醋啊，捞啲葱啊， 捞啲豉油、葱同埋呢个花生。 系， 我啊冇食过， 有少少，有少少滑潺潺，跟住有少少烟烟 韧韧。脆嘅，佢系脆嘅，系啦， 好唔好食噶？ 好好食，系啊！咁我就喺度谂紧嘅就系你话你喺内地系嘛，就试过嘅就去食呢一啲比较系即系sashimi 级嘅呢一种咁嘅淡水鱼，其实系咪就系皖鱼啊？ 皖鱼， 佢哋汤嘅就 系 会唔会嘅就系 大皖鱼嚟嘅，系啊， 去咗嗰个皮先噶，因为嗰个皮咧就有呢啲咁样嘅嘢食噶，系好好味，仲要整一啲好多嘅芫茜。 哇，好多芫茜， 好嘢味，好特别， 系啦。咁啊，你冇食过？ 冇啊。 而家咧已经少咗好多，因为点解咧？我曾经咧帮衬过有一间咧，我冇记错，应该系喺九龙城，系有一间嘢咧系粥铺嚟嘅。咁佢就间唔中嘅话咧，佢会有嘅。咁佢就话点解会间唔中有？系因为嘅就系、是、如果有货嚟我就有，冇货嚟嘅话我就冇。 汤到油先。 系啦，咁就系讲紧嘅就系鱼皮，应该就系大嘅皖鱼，佢就 系 剥 咗条 皮，系啦，咁就佢净系用个皮嘅啫，咁啊好好食嘅， 哇， 系啊， 咁你食嘅时候你又担唔担心啊？即系因为 我唔担心， 我 唔担心。我 谂食嘅时候真系唔担心噶啦， 担心就你食啦， 系啊，唔得啦，我谂我要请四日假，然后去食啲好嘢翻嚟汇报俾大家。 好啊，好啊，先由生鱼皮开始食起， 吓冇食过你？ 真系冇食过啊！ 有好多地方都系冇，而家我唔知而家有冇啦。有好多地方有啲嘢其实都冇啦，譬如可能我哋以前食嘅丝蚶啦， 丝蚶有啲地方 又系啦，吓你而家要揾地方咯，系啊。 听讲话潮州人好中意食， 我最近就去咗有一间嘅潮州打冷铺，佢竟然系有生嘅丝蚶。 哇！呢个丝 蚶咧系有两种嘅，有一种嘅就系佢完全嘅就系洗干净嘅，跟住咧就开嚟食啦。咁另外嘅一种嘅话咧，佢都会稍微用热水咧帮你淥一淥之后，跟住先俾你食嘅。佢仲有嗰个钳先犀利啊，系咪拍开咁，跟住咧就已经可以将佢整啦。 我要请一个礼拜假。 好，系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青沙管制区嚟紧星期日清晨五点起将会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话，至今全港超过八成半的车辆已经申请车辆贴，当中超过七成已经开立户口同埋绑定自动缴费模式。佢提醒未完成程序的司机喺呢两日内完成，亦都可以到34个港铁站和民政事务咨询中心办理。另外，粤港政府早前宣布7月实施港车北上，罗淑佩说有关两地保险安排的问题已经处理好，司机要按照两地规矩向香港保险公司买等效先认保单。他又说两地驾驶习惯有差异，例如胎盘的位置不同，强调揸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做到小心忍让，预早熟悉路线和善用电子导航，相信问题不大。消委会发表物业管理费研究报告，提出多项建议。消委会主席陈锦荣说，现时由发展商定的大厦公契不容易更改，若果要与时并进更改，需要百分百的业主赞成先得，对公契灵活性大大减低。有关做法是否实际，希望社会理性讨论。陈锦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参考不同的法律，例如公司条例将门槛降到 75% 的业主赞成就可以通过修改公契。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若果由政府透过立法方式容许修订大厦公契，将会影响私人业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涉及私有财产权在基本法之下怎样得到有效保障的根本问题，争议性极大，必须要小心处理。陈锦荣又说，消委会是抛出方案，希望坊间理性讨论，集思广益，75%的门槛不一定可行或者最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伦敦出席中英工商界举办的友好人士欢迎晚宴，并且致辞。韩正在致辞之中说，中国的发展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内外政策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论世界怎样变，中国都将会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他又说，中国始终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中英合作必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韩正这一次访问英国是应邀出席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加冕仪式，他之后亦都会访问葡萄牙和荷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美国访问期间到一个智库发表讲话，他提到南海问题的时候透露，菲律宾和中国政府正是缓慢地逐步解决有关能源勘探的争议。他又说菲律宾亦都正是努力和中国建立联络机制应对海上紧张局势，希望机制可以很快落实。另外，小马可斯又提到他早前同意美军使用菲方更多的军事基地一事，强调有关做法并不针对任何国家，而中方官员到访菲律宾的时候亦都已经向对方表明这一点。他又说美国并没有要求菲律宾在中美一旦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派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埋一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71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40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0，系啱啱转咗11127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2，升3.4，盈富基金20.1。升4仙，建设银行5.38升2仙，中国平安59.4升1.5，阿里巴巴81.5升8毫，中国银行3.24冇起跌，美团134.3升2.3，工商银行4.38升1仙，中移动68.6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15，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3，人民币6.916，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港金报191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6美元，卖出204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花园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旺角的登打士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登打士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花园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花园街南行去广华医院方向的车就不能够左转入去登打士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从曾经的大学尖子到婚后相夫教子，沈瑞星对妻子这个角色有以下的体会。 年纪越来越大，但望落要越来越靓，反而对男人的要求呢，只要不出轨没家暴，就是好男人好老公。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十四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吓，咁记得以前咧有一啲嘅商场啊，或者有啲主办单位搞啲比赛咧，我睇到但我都唔会够胆参加，因为我知道我一定嗰啲咩大食王啊。 香港小姐系点参加啊？ 香港小姐我都未谂过参加。但我又知道人哋參加嗰啲壓力嘅喎，因為你真係 一定有壓力㗎。 你可以參加阿姐其實，因為冇年齡限制。 靚靚個阿姐啊！ 喂，你講起咧，最近咧睇到外國有啲消息喎，咁咧佢話喺泰國啦，同埋另外邊度地方咧、 嗯， 另外嗰個地方選咗一個男人出嚟，嗰、那個男士咧佢係一個叫雙性人啦，即係佢。 系嘛？ 选美嚟 系， 最初诶，当然佢个样子仲要系好一个大只嘅男人样，咁佢又化妆 都系男人， 好外形噶、嗯。但系佢哋普即嗰个讲法就系不能歧视，总之系不能有歧视啦，即、嗯、系任何嘅体型、嗯、性别不能歧视。所以佢参加咧，佢、嗯、虽然未完全变性，你都要俾佢入啦。甚、嗯、至直情系基于舆论咧，俾埋佢攞冠军添。啊！即系 我又有保留啊！ 我有保留。 系啊，你基于呢个舆论咁嚟去攞， 即系基于话不能有歧视呢几个字咧，就另一个嚟讲完咗啦吓。我讲紧咩噶？头先其实 你话参加啲嘢你唔敢参加， 系啊， 参加大食仔 嗰啲比赛咁样。但我今日咧见到个内地有个比赛咧，我觉得哦， 你想参加？ 我觉得冇乜所谓咯，我都冇乜所谓，因为 我同你组队啦，我都不问咩比赛。 但点解？ 点解我唔参加大食仔呢？因为大食仔嗱，你去到你唔搏命又唔系啦，但系你系咁食系咁食，譬如咩食嗰啲咩牛扒啊，咩几多磅重啊嗰啲，你真 系 好辛苦啊嘛，你要嗒嗒嗒咁倒落去。 佢哋有战略嘅， 系啊， 有策略嘅。 系啊， 我睇过一轮嘅就系你喺日本，你真系觉得黐线噶，佢哋系有排行榜嘅。 嗯， 系啊，同埋嘅就系佢会参加唔同类型嘅嘢食啦，咁人顶跟住嘅就 系 会有大食王咧，有大食死女包啦，佢有两条队嘅，系啊，男仔同埋有女仔，系啊，有大食死女包。 但 系 呢样嘢唔应该分性别 嘅 喎， 有分，因为其实佢哋真系个胃口会唔同嘅， 都唔同， 系啊，即系好坦白讲，你话有两个人，一个系男人，一个系女人嘅话，到进入最后决赛，就算你赢咗嘅话，感觉上你都会觉得嘅就 系 话，即系你赢咗呢个乒乓啦，一定好难嘅咁样咯。但系当然有时佢有混合戰嘅，即係譬如可能就係男女一齊組隊，譬如可能就代表日本隊嘅，就同呢個美國一齊比賽咁樣。佢哋係會一齊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會進行比賽嘅。咁每一次嘅話，你都會覺得佢哋有冇搞錯啊？食嘢啫，係咁狂食嘢啫，但係佢可以做一個就係好長壽嘅節目咯。你真係冇得傾嘅。咁同埋嘅就係話，每一次你都會訪問佢哋，係想食咩？你嘅就係今日嘅，我哋要食拉麵啦。咁如果食拉麵嘅話，你會先點樣嘅話咧？佢哋就會有一啲嘅策略嘅咯。 有啲係咪先飲湯？因為你係要飲埋湯，食曬所有嘅嘢先至為之完成一碗拉麵啊嘛。咁所以其實究竟你係飲湯先啦，食麵先啦，定係食你周邊嗰啲嘢先咧？佢哋都會有策略噶。 我估下先。 各个人都唔同嘅，你唔使估， 即系 系啦，每一个人都唔同嘅，冇方妙啦嘅，有啲就会话我会饮咗汤先，系啦，咁有啲话咁样你个肚咪会好胀咯，就唔系噶，每一个人都唔同咯，系啊，有啲就留前斗后，有啲咧就会留后斗前咁。 我估我会食 面先，好难讲咯。 其实最辛苦咧，反而系嗰啲比较即系要嚼嗰啲食物啊，譬如你话食蚝又冇所谓，佢哋食成盘嗰啲生蚝好耐啫嘛， 系咪？佢哋有讲嘅，你知唔知最惊佢哋食乜嘢？ 唔知， 估下，估下。唔系 牛扒， 面包都系其中一个， 即 系牛扒系最难嘅，因为咧你又要切啦，你又要嚼啦，以及嘅就 系 其实好容易个肚会好胀，尤其是系肉类， 系啊系，有排都唔舒服。 喂，我嗰阵时咧做嘢咧，曾经试过同啲同事咧输赌啊，一分钟内。食一塊白麵包， 一分得啊，應該唔係好難啫。 對於你嚟講，應該冇乜問題啊，你都索曬口水啊嘛。 係啊，哇！白麵包真係唔得㗎，好辛苦。 下次買塊嚟試下， 唔 好。好啦，呢個都係策略之一啦，即係有啲就係飲唔飲水。 系， 系啊，你即系灌唔灌落去咧？唔系噶，即系佢哋会觉得饮水，即系我讲紧嘅就去翻大胃王啊！大胃王嘅话，佢哋会觉得个饮水嘅话就会令到你太胀啊，甚至乎有啲人会起身跳嘅。 嗯，掟 啊 掟 啊， 好 笑喎！掟掟掟掟落去系真噶，系啊， 真系各有各法， 系啊，所以真系佢估唔到，佢做咗个长寿嘅节目。 哦，我记得嗰时包嗰次咧就唔准饮水嘅，所以好辛苦。 我记得咪小林猪，然后就有啲时食嘢咧浸一浸，然后食浸一浸食， 冇错， 食热狗啊定唔知咩，咁咧即系浸淋少个包，好似又真系悭咗啲咀嚼嘅时间。嗱，而家呢一个咧就绝对唔辛苦嘅，其实咧嗰种唔辛苦程度系要你唔喐添，因为咧 我斗唔喐啊， 有个商场咧就举办咗。叫躺平，躺平，大家听过躺平啦，咁样躺平系一种嘅状态，心理状态或者一种嘅人生活嘅状态。但系佢呢个系真真正正躺平，咁就系一个商场，一个好大嘅地方咧，就所有报名参加嘅人咧，一人派一张瑜伽席，即系嗰啲咧，你知边啲啊？彩色嗰啲，咁就瞓喺上边，不能动弹，不能起身，不能离开，最重要。不能瞓著觉， 哇！ 一瞓著，因为你可能舒舒服服有冷气，冇人出声，可能你攰咧就真系佢咁，一发觉你瞓著咧，起身啦，你翻啦咁样，真系要保持清醒，但系不能有任何嘅举动，躺平大赛。咁佢有奖金嘅，咁虽然你话会唔系好多啫，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反而又冇乜所谓啊，同埋对你嘅身体起码唔会有啲咩嘅伤害咯。 我想问系唔准喐啊，直头 系啊，你唔可以令身令世啊，令 即系 反侧啊，趴转啊， 手指都唔准喐， 系咯，即系俾人点乜月咯，点月大赛真系其实系点月咁就咁样咯。 哇！如果个姿势唔舒服都几， 我唔可以唔喐同埋唔讲嘢，我宁愿死 几个钟啫。 咁又唔好， 唔可以。 嗱，最耐几耐啊？ 系啦，第一名嗰个攞咗5000蚊一个奖金，第一个就5000蚊嘅，瞓咗你估啊？ 瞓咗哦，个瞓喺度个 躺平唔系 瞓咗，8小时。八小时 咁又 唔准瞓， 系啊， 唔准瞓着， 躺唔系瞓系躺咗喺度。 我知啊，入唔咗去厕所。 好， 喂，打一次算唔算啊？突然间 打一次，咁佢冇讲得唔清楚打一次 嚟。 喂，咁佢打一次我点啫？ 咁放屁得唔得？ 咁冇人知嘅，同埋你唔会喐嘅。 咁你放一次你听到嘛？ 放屁放到个人喐，你好劲啊，大佬！瞓住阿鸡 啦， 我估八个钟。 咁又冇咁多，系6个钟赢咗。一等奖即系5000蚊头奖，6个钟。 5000蚊系咪即系相等港币啊？ 系， 哦， 冇错啦。 你可以去啊。 我未必得啊。 啊，点解咧？ 瞓咗喎。 我打一次啊。 我觉得会瞓着咯。吓，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呢一个系一个条件之一，即系你唔可以瞓着，咁我会觉得佢就好难咯。 咦，我想问下啦，我可唔可以眯埋眼啊？ 咁得， 你可以，梗系得啦。 喂，但系你我几大都唔眯埋，仲容易瞓着。是咪先？ 代唔代表你会喐啊？即系如果我眯埋我擘大，哦，喐咗， 或者单眼， 又或者你嗰啲眼皮咁样喐喐同唔喐？ 好眼瞓啊！好眼瞓啊！死顶！ 其实咧， 咩叫做定义系唔喐先？ 佢咧就有， 所以我问打一次得唔得咯？ 打一次 啲生理反应嚟噶， 唔系啦，我心喺度喐啊喐。 佢系有一个包装嘅，佢话呢个城市人咧太大压力啦，咁啊适当时候咧，佢都会俾大家咧，即系希望可以躺平休息一阵，放空一阵。诶，仲有一样嘢话，马老师可能咧会呢个原因咧，你会鼓励到你去参加。佢话只要你多过20分钟，嗱，佢头先话斗多啦嘛。 我知，男女混合，所以你一定会 参加。 咁啊，系男女混合噶，全场有男有女噶。拣佢拣位瞓，我唔瞓呢度，我要瞓嗰边。 系啊，即系去沙滩一样啫嘛，系咪啊？我肯定你夹硬。 只要就算你最后，就算最后淘汰啦吓，只要你超过二十分钟，你就可以攞走你嘅瑜伽席啦。即系送咗俾你啦， 嗰块席啫， 唔系咁即系叫个少少。 隔篱嗰块席咧，我要隔篱块席连埋上面嗰啲嘢。 贪心症 又嚟啦，贪心症又嚟。 我真系想要啊！ 入市入任何时候都上身， 风格依然，从来唔会改变啊！ 呢个妖精就系叫贪心症。 喂，早晨早晨，大家风骚爆人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缘，十一点会有我哋今日校长出现。旧歌 Can't Give You Anything， 每一天冇咩俾你啦，就系啲开心心嘅内容。希望三小时节目里边，你都系感到风骚风骚着个快活人啦。网上情缘，大家会唔会有时感到每日营营役役，人生好似一事无成，冇咩成就感？讲起成就感，有时会谂起，梗系啦，又冇升职，又冇发财，冇中六合彩。其实呢啲目标唔单止宏大艰辛，而且有阵时要达到都唔系咁容易嘅。其实成就唔系由一无所有变成终点，拥有好多。成就是一步一步的小成就、小进步累积而成。要提高每一日的成就感， 就要感到持续有意义的进步。今日比昨日好，听日又比今日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日进步少少，但是少少的胜利，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感受，改变我们的人生。 Don't let your troubles make you cry. Don't waste a moment wondering why.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you have to go on and do it or die. Do it or die now. Stand. 网上情缘，提升成就感另一个条件就是工作本身要有意义。大家以前有没有打过暑期工？好多人做暑期工，只是得出粮的时候才有成就感。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些工作通常只是做一阵一个暑假而已，很难有真正的进步。其实有意义的工作不一定要做一个知名人士，一个伟人。有意义可以好简单，例如话人哋为人哋提供高质素嘅服务啦，改善到公司一啲嘅工作效率啦，等等。不论目标系大定细，只要佢哋对自己有意义，又可以清晰睇到自己嘅工作为人作出嘅贡献，已经足够了。但愿每一天喺呢个工作岗位得到快乐，得到满足感，又可以为你身边嘅人改善佢哋嘅生活。令到佢成为一个风骚快活人，咁就好啦。 Once in your life, you find her, 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her.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But it's true. 即系 Weekend Jewel 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节目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三小时《风骚快活人》。适应今日天晴，日间炎热，吹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嘅。翻嚟我哋十一点钟之后， 哇，犀利咯！ 你又知 唔知啊？ 欢迎校长。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好，早晨早晨，时间十一点十五分，提嚟大家一阵间十二点半，我哋有点唱嘅时间， 电话号码1872388， 一八七二三八八， 1872388。 好啦，欢迎我哋嘅各位同学，欢迎校长企身，明爱培立学校詹义力校长，耶！ 校长， 三日都好乖。各位同学早晨啊， 早晨， 欢迎欢迎。 系啊，佢今日嚟介绍佢自己系我后辈。 哎呀，校长，我唔记得剪指甲啊，点算 啊？ 唔紧要， 系啊， 校长会帮你噶啦， 你自己咬佢咯。 阿詹校长话咧，以前一路都有听下我哋嘅节目噶， 系啊，好、开心，好治愈啊！即系尤其夜晚做到好攰，听翻 archive 即系啊，尤其是 把声，真系令人好舒服，好开心啊！ 好嘢，我哋继续发放正能量吓 ，OK， 好， 好， 准备啦，我哋开始问校长问题咯噃。 冇错，先嚟嘅就系同学仔嘅发问啦吓， 系 啦，咁啊，詹校长会同我哋一齐嘅话，会答咗问题先嘅，好冇？系啦，一阵间你先至问 问题，冇问题， 好嚟啦，小朋友梁。继续问先吓，呢一个咧就系外国有一句嘅俗语吓，即系一种说话啦吓，总之叫做 take a French leave， 一种法国式嘅离开 French leave，take a French leave， 到底讲嘅系乜嘢意思呢？四个答案，第一，一早就话咗会走噶啦，例如话喂我今日开会我四点走噶啦吓，即系讲咗先。第二，未做完就走啦，哎我走先啦，我唔做啦，你做啦。未做完就走啦。第三，留守到最后先走，留守到最后先走。第四，冇话俾主人家听，譬如你去个 party 咧，咁你冇有主人家噶嘛，你冇话俾佢听，又或者你个工作有个上级噶嘛，你冇话俾佢听。总之，静悄悄咁就走咗啦。Take a French leave， 四个答案，到底边一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呢？ 校长， 校长，我睇校长头。 我覺得法國人比較隨心啲， 隨性啲， 佢應該係靜悄悄地， 係啊，都唔係時候你交代啊， 冇錯， 啲 啲， 因為我以前識嗰班法國朋友都係， 佢哋都係靜悄悄咁走係嘛？其實基本上佢都冇嚟過。 我記得你嗰、那個 你搞嗰個 party 冇嚟， 我記得你嗰個朋友奧利華啊嘛。 系 咪咪啲啊？ 佢又真系有个法国朋友奥利华， 奥利华， 我哋啲啲 啲， 系啦，啲啲，全部啲，三啲， 恭喜各位， 好嘢， 全部赢晒， 哇，校长好嘢，校长好嘢。 其实我怀疑你哋系识嘅，系咪识噶？其实系 系唔识嘅， 哦， 但从个文化角度去了解， 好嘢， 第二个状况， 所有嘢啊，悄悄出了走。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殿门上无衣，严寒异国太即兴对戏说有，走来给我。Just a little get away， 放弃要不离不离。就快闷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别处亦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挂住我啊！一起小睡步，一起筑了城堡。 with me. We get wherever we go. 便望尽湖水，如儿路过跳起水花都颤抖。 又知唔知道？到你同我问问题。 好啦，嗱，我要问嘅呢一条问题嘅话咧，好高深。嗱，咁其实我想问一问一啲嘢嘅就系话咧，大家都会中意一起身嘅时候会见到好天气啦。 冇错。 但其实你有留意到咧，有好多嘢嘅话咧，原来咧都可以咧就系指示到嘅就系有啲嘅好天气嘅、嗯。有时譬如咧起身嘅时候有冇见到好大雾啊？ 嗯， 有冇见到啊？系啊，有试过噶嘛？系咪？见到有好大雾嘅日子啦。但系其实原来咧雾咧都分好多种嘅、哦。咁、 嗯、 究竟咧边一种雾我哋一见到佢嘅时候咧，尤其是系朝头早见到呢一种雾嘅话咧，佢就系会代表住嘅就系话十日里面嘅话有九日见到。这种雾就会是好天气、 嗯。 四个俾你拣 ：A 平流雾 ，B 混合雾 ，C 辐射雾，定系 D 蒸发雾咧？ 咩叫平流雾啊？ 是一种雾嘅其实四种都是、 嗯 okay、 四种都是咯， 嗯， 系啦。咁就係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如果你能够见到呢一种雾嘅话咧，哇，代表嘅就系总之啲雾一散咗之后咧，通常都系好天气嘅、嗯。 校长点睇啊？ 有少少提示咗，要即系冇咗，我觉得系蒸发雾咯，即系佢好阳光嘛，由水平嗰度蒸发冇咗、 嗯、 散咗，就一路都 keep 住好天气 啦。嗯哼，你真系拣 D 啦，系咪？系啦，好，咁啊，校长就拣 D 嘅。嗱、 嗯， 我重复一次啊，吓就系、是、A 平流 ，B 混合。C 辐射定系 D 蒸发咧？ 不，我想请问辐射雾点辐射呢啲雾？ 我因为咧，如果要解释咧，会好详细啊，系啊，会好详细啊。因为如果你呢几样嘢嘅话，其实佢都有原，即系有牵连同埋有原因嘅，系啊，咁样咯， 都系蒸发雾啦。 蒸发雾、嗯、好， 跟 校 长，校 长就会拣 D。 我跟校长， 你拣乜嘢啊？ 多谢你啊！ 因为我本身有脑雾啊。所以咧好棘， 但冇冇呢个选择，对唔住，冇呢个选择。 我为你加多一个， 加多个 D 系老母 ，D 系老母 ，D 系老母。 你 拣 E 啦，咁你拣 E 啦，吓得啦。 乜都系要我拣 E， 佢拣 E。 真系冇办法，你唔好歧视我。 我冇歧视你啊。 好，你拣 E 啦。 我唔敢歧视你，系咪拣 E？ 你 拣老母 系 咪 ？OK， 好，咁即是话有两个系拣蒸发雾，系咪？即系两个拣 D， 同埋一个拣 E 嘅，系咪？冇人中。 哇！ 喂，校长啊，通常咧好多时佢嗰啲最唔似嗰啲就 系啊， 我觉得系。 剩翻嘅就系有平流雾、辐射雾同埋混合雾。 咁我拣平流。 平流。 不过啲人拣一个。咁啊， 一人揀一個咯， 輻射啦， 咁我揀剩低嗰個咯， 系啦，即系、就是、一個咁啊，小張張就係揀 B 啦，跟住咧就啊校長就揀 C 啦，同埋你係揀 A 係咪？ 系啦， 唔揀老母啦係咪？系啦，老母係 唔中啊嘛， 老母係睇唔到 啊，只係 feel 到， 即 係 feel 到 頭早噶，你知唔知啊？好啦。正確的答案是校長啱嘅， 輻射霧 係輻射霧啊！嗱，其實咧頭先我有講到嘅就幾樣嘅話咧，都係會比較咧係比較係即係會好好好。 複雜嘅。咁但係我都同大家要解釋一下㗎啦，就係其實講緊呢一個叫做咧就係輻射霧咧，係因為咧夜間嘅地面佢個輻射冷卻啊，使到空氣中嘅水氣咧就會係達到飽和而所致嘅。而呢一種霧嘅話咧，多會出現喺晴朗啦、有微風啦，同埋近住水氣比較充沛而比較穩定嘅逆温存在嘅夜間或者係清晨嘅。但係當太陽一升高嘅話咧，隨住地面嘅温度上升咧，空氣又回復翻咧未飽和嘅狀態，霧就會消失，跟住就會好天啦、啊。 長知識，長知識。 所以你一見到輻射霧嘅話咧，你就會見到嘅就嗰日多數十日有九日都係好天氣。 好正啊！都馬同學啦， 好 老母強。 校長，你都死 唔係呢個係霧之戀咯、啊，你哋嘅 老霧之戀。 得我冇嘢講。 你哋兩個係老霧之戀 老霧之戀。 我冇嘢， 呢个歌一定 hit 紧嘅，叫阿 Alan 嚟演绎， 谭咏麟演绎，好正经啦吓。欧洲人咧好中意饮咖啡， 系 啊，有个碟，然后个杯咁。 系， 其实咧之前咧17世纪啊，16世纪咧， 你讲紧系意大利即 espresso 嗰啲咖啡系嘛？ 唔系， 净系咖啡， 总之咖啡 啦。咁、有个碟噶，咁你知唔知咧嗰阵时欧洲人攞个碟用嚟做咩咧？即系饮咖啡嘅时候。A 冚住个杯，费事咧冻咗。B 就系放个 spoon 同埋曲奇放喺个碟嗰度。C 就系咧托住个杯。D 就系倒啲咖啡落个碟度嚟饮。 咁我杯嚟做咩啊？ 因为啲咖啡太热咯，所以佢要倒落去个碟嗰度，跟住咁饮系咪？点解要我帮你去 elaborate 嘅？我唔系好明白。OK， 你讲紧嘅系喺边度啊？有冇定 欧洲 关啊？ 几耐之前啊？ 系北欧，即系欧洲、非洲啊，定系边度啊？ 欧洲 ，欧洲， 几多世纪啊？ 16、17。嗱，嗰阵时我又解释一下啦。嗰阵时咧，中国嘅瓷器咧，啱啱阿郑和咧下西洋咧就传 咗 去 度。 系啦，咁佢哋就觉得哇，啲瓷器好靓， 啲骨瓷啊， 系好靓啊，但系好薄，倒啲咖啡落去咧，哇，辣手，俾啲 tips 嚟， 咁咪应该 D 咯， 你呢啲， 咁咪应该 D 咯， 好，重复一次好冇 ？A 系 A 系 冚住 个杯， 系等佢唔好惊佢冻， 冻或者因为天气冻， 就搵嚟摆个瓷羹， 系啦，或者曲奇饼， 呢个太正路啦，我都觉得系，而家先至系咁啫嘛， 而家 系 C 咧就系托住个杯。好优雅咁样样， 削翻佢啊！ 啲嗱，校长你呢个同学啊，我老师讲紧嘢咧，唔准多嘴。 我思考紧，啲人咩啊？思考紧，系啊，啲系倒落去个 倒落 倒落个点度， 我觉得系啲。 我都觉得少少似系啲嘅 ，A 我啲，我哋夹粉一齐一个 A 一个 D 啊， 有啲有老母嘅人咧嘅嘢，我觉得系 D。 污糟邋遢，我哋点饮？ 嗱，因为我觉得 A 有冇见过人咁做，其实系 有 有 sense 嘅， 有啊！我见过有啲中东嘅人饮茶，佢哋有时佢会咁样 嘅， 系啊，佢冚一冚先嘅，跟住拎过嚟嘅话咧，佢先至会摆个碟喺下边 呢个似嘅都，如果北 曲奇饼我就觉得唔会咯，曲奇饼系而家系嘛？ 或者摆个羹嚟， 摆个羹 都系而家嘅 侧边嗰啲。 咖啡佢哋冇， 佢擺朱古力咯，法國就擺啲朱古力。 誒係啊係啊，有時買曲奇餅，有時擺粒糖咯。係，即係如果你飲茶， 但係因為現代嘢嚟嘅。 係啦，我覺得係好啊 ，D 啦 ，D 我 D。 咁你係咪諗住我哋分散投資啊？如果係， 都未必一定嘅。 A 或者係 D 係 嘛？ 係啦，我哋先全部 D 先 ，D 好， 答案， 答案 ，D 係啦， 耶，啱曬。 熱得滯啊！佢咧就倒落個點度人， 好嘢！全裝 倒老母。 全天後來牽着誰的手，途中多麼温柔，緊靠人和物讓我拍下天空，海伴我會對焦好，隨處集。调角度，手三星摆 pose 做。I wanna take a little second, keep these precious moments, 'cause in my eyes you're the only one。湖畔只做真他，排中 成一种光影，看似星空下风景。微和莫让我记住这刻感觉，如果等于爱情，这一种专属秘密，光圈中好好感应。 I wanna take a little 风骚范围啦，今日咧好犀利啊！詹校长咧真 系啊， 妙语如珠啊， 冇 错冇错，做得好好啊，校长。 咁 你而家记得，你而家记得俾多啲贴士我哋赞你啊。 嗱，我哋唔系笑嗰啲有老毛嘅朋友啊，希望大家咧都身体健康， 开心啫。OK， 好，十一点半，1872388，想点唱而家可以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改革区议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区域组织属于非政权性组织，即是并不拥有，亦都不能够行使任何政治权力，同拥有政治权力，有权制定法律、監察政府的立法會截然不同。林定國解釋，區域組織主要發揮兩個功能，分別是接受特區政府就地區管理和其他事情諮詢，就某些事情提供服務，例如舉辦文化、康樂和環保活動。林定國出席一項活動之後，主動提及區議會改革，他強調今次改革最重要確保重組之後的區議會能够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第97条原意，并且能够发挥有关功能。被问到有议员关注区议会改革修例之后，若果区议员就政府政策表达反对意见，会不会视为违反职权，林定国话很难回应假设性的问题，有待公布实际规则，再按实际情况判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疫情下为跨境学生提供的支援，以及恢复面授课堂安排。教育局文件显示，今年2月22号小学和幼稚园恢复跨境生返香港上面授课。当日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一共有15700多个跨境生，人数较疫情前的大约27000人减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跨境生人口下降和2013年起的零双非政策有关，而且不平均地分布在各区，例如黄大仙和葵青分别只有10多个跨境中学生，北区就有4300多个。对于有议员建议当局将杀校校舍改建为宿舍，等高中的跨境生入住，免却他们每日往返香港，蔡若莲说现时跨境生人数已经大幅下降，质疑改建校舍之后有没有足够学生入住。塞尔维亚再发生严重枪击案，最少8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案发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以南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附近。报道说，施袭者在一部行驶中的车辆上面使用突击步枪随机开枪，事后逃离现场。疑犯是一个21岁人士，警方正在搜捕。荷枪实弹的执法人员在小镇附近的村落设置路障， 檢查通過的車輛，有直升機在上空盤旋。警方暫時未交代情況，內政部官員在社交專頁形容槍擊案是恐怖襲擊行為，但是未有披露進一步資料。傷者家屬聚集在貝爾格萊德的緊急醫療中心外面，衛生部官員到場慰問和了解情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埋一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3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55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1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2，升4.4；盈富基金20.18，升1.2；建设银行5.41升5仙，中国平安60.1升8.5，阿里巴巴81.95升1.25，中国银行3.26升2仙，美团135.7升3.7，工商银行4.43升6仙，中移动68.7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03。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1，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港金报1917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49美元，卖出204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古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牛头角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另外青屿干线都有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青屿干线出返九龙方向介乎马湾高架桥至青马大桥近住马湾桥塔之间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柳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 你说得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交俾我哋嘅詹燕玲校长。 好啊。 长早晨， 校长早晨， 好乖啊，三位同学，好啦，而家到我问你哋啦。 边个乖啲啊？ 好， 马小勤最乖，跟住蕊蕊最靓，跟住 叻啦叻啦， 阿张张就最叻， 好，个个都好。 好啦，三位都准备好啦， 好，准备好。 好啦， 一题， 好，我问下你哋先啊。咁咧，其实咧。而家香港咧特殊教育學校有好多種類型噶嘛，咁有啲學校咧就有宿舍部嘅。我想問一下大家，你哋又知唔知道咧？以下有邊一種類型嘅特殊學校嘅宿舍部唔係由教育局資助嘅咧 ？A. 視障兒童學校 ，B. 智障兒童學校 ，C. 群育學校，第四就係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係 A、B、C 定 D 咧？ 群育啊，第三個係群育。 係啦、 okay. 第一個就視障啦 ，B 就智障啦 ，C 就群育，最後就肢體傷殘兒童嘅。 校長，我想問咩叫群育？ 係咯， 群育學校就係一啲其實同學就係智商冇問題嘅，都冇其他啲視障、聽障，只係佢哋可能家庭支援薄弱啲啦，或者佢喺主流學校適應唔到嗰個學習，暫時要離開主流喺我哋學校度讀咯。 明白。我都估系 C， 因为佢同其他几 A、B、D 都系一啲身体啊，或者系某部分咧有啲嘅障碍啦。 D 系咩 ？D 系肢体伤残。 系啦，咁 谂清楚、啊。阿小勤未谂到啊。 系啊，校长你唔好俾啲。 系咪要医啊你？ 佢每次都有个答案，佢每次都要交个答案。 我可以照顾同学嘅特殊需要噶嘛？ 话你啊！ 佢话我都想我好啫。 我就关顾到佢嘅需要。 醒啲啦。 肢体 好，佢拣肢体 ，O K， 我群育， 所以两个 C 一个 D， 所以张张话你叻系啱嘅，答案系 C 系群育学校嘅， 我都系拣 A 啊，你靓啊嘛，靓行先，又靓又叻， 系群育啊嘛， 系群育学校，系、 okay. 其实群育学校嘅宿舍就由社会福利处资助嘅，咁所以变咗佢系我哋有两个专业嘅团队，一个系教育局，一个就系社会福利处，两个专业团队资助帮我哋嘅同学，尽量去。pick 翻自己的个成长，好好地。 但之后校长，我想问少少嘢，我唔知道得唔得。就系话咧，其实 A、B、D 咧都系一啲真系 physically 身体上嘅一啲问题啦，吓。咁但系 C， 佢边个决定佢系咪一个属于呢一种类别嘅同学仔？ 好， 问 得非常之好，好。其实這個呢个咧系好高深，同埋其实都少少复杂。但系大家知道，我哋所有群育学校嘅转介咧，都系经由一个叫 CCRM 中央转介系统去做嘅，就由社署同。埋教育局咧，佢哋每星期三有一个 waiting committee， 一个评审委员会，佢哋好严谨，咁样决定呢个个案适唔适合转入读啊，或者入住呢个群育院舍或者学校。 明白，好多谢多谢曾知识，好 okay, 第二条， 好嗱，咁样头先讲开群育学校咯，咁喺群育学校里边咧，因为哋同学都系暂时。嚟一離開主流係啦，咁我哋有一個叫短期適應課程嘅，咁你哋又諗下咯，估一估其實短期適應課程咧，佢嘅最短嘅期限可以讀幾耐咧？咁有四個選擇嘅，一個月 A 一個月 ，B 兩個月 ，C 三個月 ，D 四個月。咁我特別為阿小勤而設啦 ，E 係五個月嘅。 即系 有 佢读五个月， 校长啊， 佢 佢而家算唔算入咗群育学校？ 佢未系嘅。 好， 一個月，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 三個月， 我估一， 我估一。 其實咧，阿鋭鋭同埋阿小強又啱喎，今次 犀利喎， 因為點解都要三個月呢，其實一個月是 難 少少， 係 啊，太短，同埋、其實我想同學喺主流專業嚟，冇錯啦，即係短期適應都有個短期咁，可能三個月咧，佢應該係適應到可以 turn 一 turn 就翻翻去主流咯，一個月就仲係未 短 得住，係啦， 太長。如果最長可以 最長係一年十二個月。咁十二個月睇佢得唔得？ 再 assess 啦。 係啦，如果同學真係覺得啊十二個都未得咧，就有機會要轉長期咯。 哦， 係啦，所以有個咁嘅一個我哋叫一個空間俾佢睇下可唔可以暫時。 咁佢哋學習嗰啲 syllabus 咧，係咪同 regular 嗰啲係一樣？ 我哋跟主流課程，但係好坦然，其實同佢哋嘅學習可能有少少需要剪裁啊、調適咁樣咯、所以老師都好有心機做好多課程嘅裁剪咁樣嘅。 明白、辛苦曬，好 辛苦你。 第三條， 好嗱，呢條好緊要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咧，教育局近年都推行呢一個價值觀教育啦。咁佢喺2021年咧就加入咗一個新嘅十個首要培育嘅價值觀，有一個係新加入嘅，咁有四個選擇，第一個勤勞 ，B 承擔精神 ，C 同理心。啲國民身份認同，咁你覺得係新加入最後第而家暫時第十個係邊一個呢？ 啲 勤勞、承擔責任、同理心同埋國民身份認同。 國民身份認同 應該係呢個最 hit 噶啦，近年係啦。我都相信 幾多年啦？幾多年啦？ 2021年，我哋會唔會咁遲先至提國民身份認同咧？呢、這個我哋好首要培育咗噶咯喎，應該 唔係嘅。校長，你係想 distract 我哋嘅啫。我覺得都係呢、這個。 你相信校長好善良嘅、 馬小強同學，你 緊 A 係乜嘢？我係勤 就第一個係勤勞， 勤勞。 第二個就係承擔精神 ，C 係同理心 ，D 係國民身份認同。嗱 ，tips 就係國民身份認同，我哋一路都係我哋好重視、好強調呢一個價值觀嘅培養嘅。有心水啦，小強。 我唔係心水，我覺得係 好肯定， 冇錯， 好肯定。 就係 boy 承擔，我覺得而家年青人需要承擔，孭啲嘢上膊頭。 OK。咁啊，張張同鋭鋭咧， 我仲堅持 我先同理心， 同理心。 我揀 D， 其實我會覺得係 D 啊。 我覺得係 D、 好，我開股啦喎。咁因為其實咧， 有冇人啱先啊？校長， 冇啊。 嚇，冇人啱 ，B、C、D 都冇人啱， 係冇啊。 咁係咩啊？ 係啊，勤勞係最新加入去嘅。 哦， 我哋以為勤勞使死過， 同埋勤勞點樣教啊？ 價值觀嚟講嘅話，勤勞 點教啊？ 我哋由細到大都成日都話 俾心機讀書啦，因為要玩啦。 但係更加要提同學，我哋唔可以躺平心態啊嘛。所以我哋就提醒翻佢，我哋要做一個好勤勞嘅人。係 咪同躺平心態抗衡啊？ 又唔係咁講嘅，我哋更加要強調翻同學，我哋除咗我哋同我哋有國民身份啊承擔之外，其實最近真係落手落腳要勤勞啲，要積極多啲去做好我哋。 校長，我想問嘅就係因應乜嘢嘅話咧，而希望喺嗰個價值上面嘅話咧，係會再加強，即係會唔會係每一次都唔同㗎？即係每一年都唔同。 佢又唔係每一年，不過佢真係可能睇住個大嘅 趨勢， 主要學生嘅成長需要啦，佢哋有啲咩我哋要特別要強調翻，或者再要加少少力去培育翻個價值觀，所以近期就加咗勤勞呢個元素咯。 既然校長你咁講，我想問咧，你覺得而家咧新一代咧有啲人用港鞋呢一樣一個名詞去形容啦，咁樣港鞋有少少叫做被動啦、自我中心啦，或者唔識照顧自己啦、獨立能力比較低啦，等等等等。咁其實係咪都係關於所謂呢一個諗法或者呢種講法，你先加勤勞呢一樣嘢，等佢。即是多啲自己主动性，即主动去做一啲嘢，或者係参与一啲嘢，可唔可以咁啊？ 应该都可以咁讲，同埋要佢哋即係除咗阿头先小强讲得好好，就係要孭上身之外，其实佢真係要有力去行，即係真係付诸行动囉。所以其实近期教育局都好多实践行动去做，希望同学即係再积极啲，唔好淨係停留喺思想上面嘅嘢，即係 take action。 淨係諗唔得嘅，要做嘅。 要做 实干嘅。 係所有嘅同学。 全港教 全 港學校都一起要培育學生，係啦。 好，知道。OK， 爸爸媽媽都可以幫下手嘅呢方面， 嚇 幫下手做家務。 爸爸媽媽都可以培育翻自己呢個十個首要培育價值觀。爸爸媽媽身教都好重要。 頭先有冇講過十個？即係成個十個有冇講到？ 未齊嘅。咁有機會可以上去教育局嗰個網址去睇翻。 知道，好 勤勞啲啦，自己睇啦。 我想新家呢個真係好得意喎。 係啊，點解勤勞？ 因為呢一個我以為係即係已經係一般嚟講嘅話，我哋嘅一個價值。 已經 係細細個已經教你， 係啊，理論上已經 跟咗有好耐 㗎 啦。咁樣 係啊，我哋新一代要再 加 再 提醒 多啲條片， 我明白，明白， 好， 好。 好第四题， 第四条咧就系一个，因为我哋系天主教学校啦，咁一条宗教题问下大家咯。 嗯，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路加福音》中咧有个叫亡羊嘅比喻，就讲耶稣咧走失咗羊。 嗯， 有啲羊走失咗。我想请问啦，咁耶稣走失呢一只羊系 A 系第九只羊啊，定系佢嗰个羊群里面嘅第十只啊？ 嗯 ，C 第九十九只，定系 D 第一百只羊咧？ 咁特别啊！ 系啊。咁耶稣系一个善牧嚟，咁佢一个牧羊人，佢带住一扎羊，咁有一晚佢就发现少咗一只咯，咁呢只羊系佢嘅里面嘅第九只啊，第十只，第十九十九只定一百只？ 校长，我想问有冇意思噶？ 好有意思， 即系个 number 系有意思嘅， 有寓意喺入边， 有寓意喺里面嘅， 一个亡羊嘅比喻，一个圣经故事嚟嘅。 嗯， 九，我觉得 第一百咯， 我估一百， 但系九十九都我哋。中國人好有啲寓意嘅嘛 ，number 係咪啊？啲數字 你唔可以咁樣提水嘅喎， 食鋭鋭啊嘛。 唔係啊，我覺得我係會揀一係就九，一係就九十九。 嗯， 我唔知點解我有呢種感覺嘅，第一百隻。 嗯， 九十九。 我好轉態咧，我都係咁嘅轉態。我老婆啊，做咩？ 咁你转唔转咧？ 转啊！ 咁我加个俾阿小强系九百九十九啦。 冇啦，你唔好咁啦。 我再加多个俾你，九千九百九十九， 好似开门利是咁样。 做咗姊妹啊！你做咗姊妹啊！ 我哋一齐做姊妹，我哋 加俾你有咩用啫？系咪？其实冇乜所谓噶。 九十九 ，OK， 一百，咁咧，今次有人啱啦，就阿张张咧 D 一百只， 一 百只， 都系老母。 点解嘅？点解嘅？ 因为其实咧，一百系一个齐头啦。咁其实个重点都唔系个数字嘅，重点就系讲耶稣其实佢做一个羡慕所有羊，佢都好珍爱嘅。就算有人迷途咗，行开咗，佢会真係有嘢走開咗，佢唔會放低，佢唔會離棄佢哋咯，佢會千辛萬苦揾翻呢只羊翻嚟。佢揾到嘅時候就會好開心，話俾周圍啲人聽，我又揾翻呢一隻羊啦。 哦，即係唔會賴低其中一隻， 一隻都唔會放棄。呢個都係我哋 不能少， 冇錯。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嘅學校嘅服務精神，我哋羨慕精神 非常好。 第五題， 好第五題咧，呢條都要 update 下大家。咁其實都係教育局一啲嘅新嘅。安排或者措施啦，咁其實咧，我哋有唔同嘅特殊教育需要噶嘛 ，SEN 都聽過咯， 聽過聽過。 咁 Special Education Need 係非常之好。咁其實咧，佢有一個類別咧，有一個種類係2017年先加入去嘅。咁第一個就係注意力不足或者過度活躍，即係 ADHD 啦。第二個就係特殊學習困難。第三個就是自閉症。第四就係精神病。 精神病、 啊、嗯，即係 MI， 即係 mental illness。 哦 ，OK， 我谂系呢个。 可唔可以再问多一次啊？ 可以。成 件事 就系教育局咧喺2017年咧就重整咗特殊教育需要嘅类别啦。咁有九类嘅我哋。咁、 嗯、 请问你咧，以下边一类系新加入去就取替咗另一款嘅？第一种就系注意力不足或者过度活跃。 嗯。 第二就系特殊学习困难。 嗯。 第三咧就自闭症。第四就系精神病。 我估 D。 D。我估 B。 因为。B 啊嘛，你系 B for boy， 我估系 B for boy， 我系 D， 因为我觉得头嗰三个应该一路都有存在， 嗯、 就唔会系新加。 好似好有道理咁。 我估啫，我唔知啊、 嗯。 马小云先生， 我拣 E， 锡你， 好锡我， 我 都要照顾特殊需要噶嘛。 你加个系唔啱嘅， 咪E嗰个口臭咯，好唔好？ 唔好咁样，你得嘅，振作， 我台尾喺度啦。 我哋俾时间我哋唔可以逼佢嘅，俾空间佢我哋。 好，我都系拣多。 OK， 好，今次瑞瑞就唔啱啦。咁两个男同系啱咗嘅，就是、精神病。 我讲嘅原因啱唔啱啊？ 嗯， 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 啱嘅，因为其实一路以嚟ADHD 啊。特殊學習困難 SLP 一路都有噶啦嘛， 同埋呢個 ASD 自閉症一路都有嘅，咁係精神病，即係近年會好多。佢取替咗乜嘢咧？就係情緒行為問題，咁就取替咗呢一個類別。因為其實而家好多 專家都覺得情緒行為問題，因為唔同嘅 SCN 佢都會有一個情緒行為問題出現咗噶嘛，咁就唔應該係一個類別，佢只係一個行為嘅表徵嚟嘅啫。 但我又想問啲啦，校長啊，其實情緒行為咧有冇啲咩特別嘅？佢做咗啲乜嘢會你會 classify 佢做情緒行為咧？譬如有時小朋友佢有時會發脾氣啊，又或者會打交啊，等等等等。我哋讀書嘅時候都試過啦，咪有啲掟書包啊、嗌交啊。等等啦，咁其實你點樣將佢定性為有情緒行為咧？ 咁其實我如果香港嚟講，佢有幾個大系統嘅，即係定一啲 SCN。咁其實我哋主要都可能跟美國個 DSM， 而家去到嗰個版本就係、是如果啲學生去一個長時期啊，個次數啊，個頻密程度就有一啲嘅 情緒起伏 啊 嘛。 同埋我哋頭先都講過，我哋學生真係要入一啲群組學校，佢因為情緒行為問題咧，都有一個評審嘅機制，有啲專家去評估佢係咪真係個程度嚴重到要轉入去群組學校，或者佢呢個程度或者佢發生嘅頻次夠唔夠，去有呢個咁嘅label 俾佢咯。 其實咧，阿校長啊，嗱，啲校長嚟噶嘛，咁喺你嘅同事裏邊有好多老師要面對第一線接觸呢啲學生啦，你有冇？即係有冇擔心或者有冇關心過咧？佢啲老師自己本身都因為教得好辛苦，有情緒問題嘅，會唔會？ 所以其實我哋好關顧老師啲身心靈健康嘅。 我覺得佢真係好辛苦啊，好值得尊敬啊。 同埋而家，我覺得而家啲學生，我哋比較困難就係啲學生啲 SCN 都唔止係一種 SCN， 佢哋係兼有唔同。我哋試過最困難嘅學生係有五款 SCN， 同時有五款 集於一身 係好困難，但係。都是用愛啦，即係老套啲講，佢用愛去讓佢知道我哋好關心佢，令到佢哋喺一個安全啊、一個融洽嘅環境裏面成長。 但係另轉頭嚟咁樣講嘅話，又會唔會比較好啲咧？以前嚟講嘅話，其實根本冇咁多嘅。 係。 而家我哋嘅了解嘅話，又會多咗， 因為多咗一啲診斷， 一啲診斷、一啲評估係嘛，同埋一啲嘅經驗， 冇錯， 等等等等嘅嗬。但係點都好嘅話，我覺得你哋都真係會好辛苦，所以我哋希望喺各方面嗰啲嘅好 多謝曬， 好嘢啦！ 呢個都係我哋應該要做嘅工作嚟。 交个时间俾 今日多谢晒詹燕玲校长。 好，咁咧今日咧我都带咗只歌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只歌我觉得好有意思，就系、是个歌词系讲点样去培育一个小朋友啦，点样令佢学识尊严去被爱啦。咁呢首咧就系我好中意嘅 Whitney Houston 嘅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咁我首先咧将呢首歌咧点俾我哋嘅办学团体啦，香港明爱法团校董会所有校董。最重要就是学校每一位悉心照顾同学的职员，同埋我哋每一位独一无二的同学。咁最后我都好想将呢一首歌咧，特别送俾所有特教啦，或者想从事特教嘅同行者，期望佢哋可以藉住佢哋以爱服务嘅精神，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学提供优质服务，让佢哋过得有质素、有尊严，替造希望。请大家留心歌词。 我都希望可以将首歌嘅话咧，可以点埋俾曹校监。 好多谢晒， 再一次多谢明爱培立学校詹燕玲校长。 我都送翻俾校长，头先几关顾我啊，全部提供衣搭。 我哋都将呢首歌送埋俾你， 我都送翻俾你三个。 好嘅， 我哋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share 开心 share。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ll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happening to me. I found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nside. Greatest love of all， 我哋 Whitney Houston 嘅呢首歌曲，翻嚟去中午12点啦。欢迎仲有一个钟头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8723881872388。稍后12点之后睇完新闻财经加通，我哋会首先有车路的士。潮潮达人又会同我哋倾下车嘅问题噶啦。好，先听12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车路的士。 好，车路大人，潮潮，生日快乐！ 多谢大家，多谢晒， 跟住路路畅通。 哎呀， 冇错，系 啊，仲可以揸车北上， 好嘢， 可以嚟， 冇错， 你车我去，我带你揾食， 好啊， 唔使啊，因为今日啊，潮潮打算嘅就话俾我哋听嘅，就话如果至少我哋可以去边度咧，搵啲咩玩， 冇错啦，冇错， 好嘢， 先要有一个咁嘅条件先， 冇错啦， 要讲嘅就系， 咁咧阵间咧，我哋就会 cover 翻咧，叫做港车北上，我哋需要做一啲乜嘢手续啊，做晒啲咩手续，我哋先可以上到去嘅，但系喺呢样嘢之前，我哋都讲下，其实我哋。经过港珠澳过咗去叫珠海嗰边啦，其实有啲咩可以玩呢、 uh-huh. 因为其实好方便嘅港珠澳大桥，我哋揸40分钟已经喺珠海嗰边 嘅。好想去 嘅。其实已经过瘾啦呢件事。 好玩。 跟住一到咗珠海之后呢，其实我就自己有一个行程、uh-huh. 我 plan 咗好多年嘅啦，卒之可以发生啦、uh-huh. 就係咩呢，揸住自己部车。上咗去國內之後咧，我可以去呢個珠海國際賽車場啊！ 哦， 賽車啊！ 賽車係揸住自己部 車，就咁揸去就可以玩 嘅。可以㗎，因為佢原來好近嘅啫。我哋嗱喺關口咁計啊，嗱40分鐘已經去到咗珠海， 嗯、 再額外嘅大約40分鐘已經去到嗰個賽車場嘅咯。咁跟住咧，但我哋自己就要留意翻一啲嘢嘅。咁、樣嗰個賽車場，因為真係國際級嘅賽車場，佢真係有國際賽事喺度會發生嘅。 嗯， 咁佢就有月历一早已经出晒嚟噶啦，究竟系边一日先至系会可以记，可以俾我哋 其他人可以参加咧， 可以去玩嘅咧，咁佢会 list 晒出嚟嘅。咁、大家拣啱日子上到去之后咧，咁其实就好好玩噶啦。咁佢有分，譬如我哋叫做私家车级别啦、 嗯、 电单车啦、改装车啦，咁佢分好晒组别嘅，咁、样就唔会无端端成个场里边好多车或者好多唔同品种嘅车咯，所以大家都系咁上下速度嘅。 嗯， 但系点样可以担保？即系每即系唔好话担保啦，即系每一日个人有个驾驶嘅技术噶嘛。 系啦，冇错。 譬如我有一啲，譬如我咁啦，我揸好差好差嘅揸车咁样，又燥嘅咁样，咁我入咗去之后，咁啊对其他人嚟，哇呢、這个人揸车打横嚟嘅咁样。 冇错，所以其实咧佢都有分咗唔同嘅叫做 组别 组别啦，唔同嘅班俾大家玩嘅、有啲系可以有埋叫做一个叫 instructor， 佢、先教咗你喺赛车场里边应有嘅技术，先至会俾你落去嘅。咁、譬如你已经系喂唔系，我已经系识噶啦，你证实到自己系得嘅话，其实佢已经可以俾你落场噶啦、甚至乎有一种玩法就系、自己上去之后，我哋唔想用自己部车玩嘅，咁可以点样样咧？佢嗰度其实都有啲叫高卡嘅嘢嘅， 系啦，高卡车， 高卡车。咁其实佢嗰啲高卡咧都好快嘅，咁、千祈唔好低估咗嗰部高卡。咁佢离地大约四 cm 嘅啫，咁所以你贴住个地面飞驰，好快，你个感觉系甚至乎会快过喺自己部车里边嘅嘢嚟嘅。但系好好玩嘅，诶，价钱非常抵玩。跟住我哋讲咧系，我印象之中系4000几蚊啦，4500蚊，可以有十部车。譬如你约到十个朋友一齐去玩，都有每人一部车，4000几蚊。 高卡车嗰啲， 高卡系啦。咁所以你就 时间咧有冇限时间？ 一个钟，即系450蚊一个钟。呢、這个价钱，如果你香港玩嘅话，可能系讲15分钟左右嘅嘢嚟。 香港系有嘅， 有嘅，但室内嘅高卡场。咁、所以一去到嗰边，其实已经好多种选择啦。你可以用自己部车，尝试将自己部车合法地揸到去佢嘅極限啦， 即係好。哦，即係你呢個合法地，因為你喺香港唔可以咁啊，即係唔可以咁，嗰啲叫非法賽車係拉嘅。 冇錯，冇錯。所以譬如我自己部車咁樣啦，其實我喺澳洲我自己都有落賽車場嘅，咁其實就真係好好玩啊。咁可以自己部車，以前我哋就額外加裝有啲嘢叫 G meter 啦，即係睇自己嗰個 G force， 橫向拉力啊嗰啲可以去到幾大啦。咁又可以講一講，其實大家有冇個概念係點樣嗰啲橫向拉力？ 加速 其實係類似一個离心力嘅嘢，咁我哋踩油有离心力啦， 咩零至一百系嘛， 系啦，又有离心力啦。其实左同右都会有嗰个拉力喺度嘅。咁、其实我哋嗰啲车咧，正常嚟讲，我哋去到譬如向左转有一个 G， 突然间一片片翻向右，又另外一个 G， 其实夹埋有两个 G 嘅啦。其实嗰啲状况咧，其实你已经 feel 到自己脑里边个头里边嘅所有水分已经环向扯咗埋一边噶啦。如果有啲人完全唔习惯嘅话咧，已經可以暈 嘅 啦，係因為你係直頭嗰個水分翻唔到轉頭啊，咁、所以呢一啲係比較賽車場先至會 開唔開心㗎？我想問， 好好玩， 因為有啲嗱有啲感受聽落好似好得人驚，但係對於中意嗰啲人嚟講咧，呢啲先叫 high 嘛，係咪咁啊？ 非常好玩，因為譬如我哋以前咁講，落到賽車場嘅話，其實你講緊油門啊、臂力啊，你任何時間你隻腳唔會鬆咗出嚟噶、長時間你都係踩住時間嚟嘅， 爭子活動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好玩咯，件事。你真係好安全合法地可以揸到部车好快囉。 佢哋所谓快佢会去几多㗎、 我喺澳洲真係试过踩到上顶㗎，即係个车个速度破200。 我得咁多年车呀，至少我未试过有一次係到顶。 从来 未试过。 真係可以踩到部车係点样呢？佢上到顶就去吸油。即係佢转手跟住佢你架车 feel 唔到震嘅，但佢电脑已经cut咗油，佢唔俾 你 再 踩 啦， 冇得再踩啦，咁上 除非你破咗佢电脑，你咪可以够快上去啦，但又我觉得冇必要，其实因为已经好快啦，同埋佢纯粹系大直路嘅时候，你先至会踩到佢上顶咯。咁、所以其实系玩嗰啲去到弯路嘅时候，真系好好玩嘅离心力啊，点、样控制住部车喺度差唔多近乎漂移，但你又食住喺个地下度继续加紧速去快嘅，咁、其实嗰啲就系赛车场可以玩得到。 阿潮潮，你而家同紧两个咧，虽然揸车好多年啊，从来未冇呢啲感受嘅。 我一定唔得，因为其实我唔享受揸快车噶，吓、因为我 系 惊噶， 我都有少少， 我心会我会怯噶。但系当然，如果你话真系讲紧喺香港嗰度，你正常咁揸车嘅话，可能应该就系你好难去享受到嗰种快感，嗰、种速度啊，系咪？ 因为其实讲起嗰啲速度，你系喺个弯里边好快，先至可以去。有嗰種離心力出現， 即係所謂嘅咩 force 幾多幾多 G force 係啦。咁所以喺正常路面亦都唔建議大家試咯， 更加唔可以啦。 係啊，唔可以 有 speed limit 噶嘛。 係啦，所以我哋譬如以前喺澳洲嘅話，我哋真係全部 friend 都係約埋，直接就係落去賽車場，咁、就合法地去做呢件事。 我曾經聽過嘅就有 G force 嘅啲乜嘢咧，就係、聽玩嗰啲咩雲霄飛車。 哦，係冇錯。 係咪啊？佢哋話咩上到嗰度嘅話咧，就有嗰個離心力嘅話，就唔知道幾多個 G force 嘅咁樣嘅，跟住咧就會戳翻落嚟啊嘛。 賽車場。 都好類似嘅嘢嘅，所以如果譬如大家第一次落到去咧，佢甚至乎有啲係類似嗰啲叫專業嘅賽車，即係真係好似 Formula One 但好細部咁樣，俾你去揀去租添嘅。咁亦都建議大家，如果係未試過賽車場嘅話，唔好試。原因係咩？因為自己個身體係承受唔到啊。淨係講緊個加速咧，你好似感覺上，即係如果去到嗰種程度嘅賽車，你會感覺到自己嘅心肝脾肺腎好似壓住咗就唞唔到氣咁樣嘅。即係你有相對應嘅體能，條頸個肌肉有翻咁上下，你先承受到嗰種力度咯。 除此之外，係咪其實都要係細細粒噶？ 咁 唔可以太大隻，即係好似呢啲塞唔落去架車嘅。 佢顶住个胎盘，顶住个胎盘。 系啦，应该点样理解咧？譬如身高去到阿马超强咁样，仲 OK 嘅。譬如我咁嘅高度仲 OK 嘅，再高上去甚至乎可能过咗100以外身高嘅咧，就真系有问题啦。原因系咩咧？自己车你戴埋个头盔已经顶喺度，你缩咗个，你个 自己 车 都要戴头盔， 要必须要必须要。咁甚至乎如果你系租佢嗰啲真系赛车嗰啲嗰类型嘅，方便啦，冇嘅，佢系。低級少少，但都好快 嘅。因為點解我會咁問你咧？因為我問過我哋我訪問過嘅就我哋香港嘅女車手， 係啦， 係啦，就玩 Formula One 嘅。 冇錯， 佢就話其實咧係要好 fit 嘅， 冇錯。 因為其實基本上佢所有嘅嘢嘅話咧，定啱啱好，即係塞咗落去嘅啫。 純粹塞咗去嘅啫， 純粹啱啱個人塞咗落去嘅啫。佢你不能夠肥啊，不能夠瘦，因為佢所有嘅嘢都係計好曬。 而且係個肌肉好犀利，佢一 錯係啊， 佢成身佢甚至乎係頸嘅肌肉， 都要 背肌全部都要特別去鍛鍊先揸得到嗰種。 撞嘅你見到佢， 咁如果太高會有咩問題呢？去到嗰種賽車嘅話，其實個頭已經係離開咗個車，即係計埋你個頭盔。假設有意外你反轉嘅話，其實到地嘅係你個頭，而唔係嗰啲安全架咯。咁所以佢個身高其實都有限制嘅， 即係你過100嘅時候，嗰種賽車就有少少危險啦。 明白曬。咁你呢個真係幾好玩，不過當然你要講緊嘅就係話，如果你話想玩頭一隻嘅話咧，就係即係揸自己架車合法咁樣上去嘅話，有啲嘢都值得留意嚇。 系啦， 好。其实咧，官方嚟讲咧，佢就真系叫港车北上一个计划啦。咁其实咧，中间有好多样嘢，大家都要条件上面配合不到，先至可以揸自己部车上国内啦。 咁咪听住啦。 有啲乜嘢？ 咁我哋首先讲下我申请资格啦。咁我哋申请资格由人开始去睇。咁我哋申请者咧，咁我哋自己本人啦，我本人。咁样咧，我就需要有香港嘅身份证啦，要有回乡证， 有效的回乡证， 有效回乡证，我仲要系。咁跟住咧，再要有两个驾驶执照嘅，就系香港驾驶执照同埋 内 地嘅驾驶执照。 我冇啊，国内嘅驾驶 执照都需要攞嘅。咁我哋应该可以完成一个过程，我再尽量简短地介绍一下，因为嗰个都几特别需要注意嘅嘢嚟嘅。咁所以啦，记住啦，系要有两个驾驶执照，唔系净系香港一个驾驶执照嘅。戴一个头盔先，政策上啱啱一路都系讲两个驾驶执照。之后会唔会宽松翻少少？我哋要睇住个政策会唔会有改变。但系而家呢刻，如果我哋讲紧五月底开始申请嘅时候，你系必须有两个驾驶执照。 但我想问下潮潮咧，如果我哋已经拥有合法正即系正式嘅驾驶执照咧，香港噶啦。是不是可以就咁换嘅喺嗰边？ 系啦，冇错，咁直接系去国内换嘅。咁 而家 我哋 先 试下去， 唔需要再考一次。 唔需要，唔需要，呢个系比较好彩嘅地方嚟嘅。好，咁呢个就系人嘅层面啦。咁我哋去到我哋架车嘅时候，都有嘢要需要注意。咁架车首先一样嘢就系，我哋嗰个车系用个人名义登记嘅，唔系商用车嚟嘅。因为佢讲到明，港车北上呢件事唔系俾人哋爱嚟做商用嘢啦，唔系俾你爱嚟做叫做八摆车啦，即系走去车人上去啦。绝对唔容许呢啲嘢， 即系人名为车主就 OK 啦。 如 果公司名就未必 就已经系直头唔得嘅。 得啦， 嗰部车必须系要个人名义去申请啦。咁跟住啦，嗰部车系要八个座位或者以下嘅，咁即系七人车咯，简单啲嚟讲最多系啦。你要揸个巴士，揸个校巴咁嗰啲又系唔得啦。 佢似乎呢一样嘢咁咯，已经堵住晒你 啦。咁所以最大嘅就系七人车啦，大家讲紧嘅嘢。咁嗰部车要有嗰啲叫做车牌登记啊、牌保啊嗰啲嘢啦，即系最 基 本香港合法嘅车， 香港路面行都有呢啲啦。 冇错啦，同埋嗰部车如果系过咗六年车龄以上嘅话，咁其实咧就要去验车 啦。 好，咁呢个就系车。车辆嘅层面啦， 啊对唔住，车辆嘅层面嘅话，头先你讲咗一样嘢，我仲有保险咧。 哦，保险呢、這个之后再讲，因为佢一路有一堆嘢我哋需要注意。 哦，明白。 系啦，咁再嚟咯，司机嘅资格啦，咁其实同头先我所讲嘅人嘅层面好似，不过多咗一样嘢，每一部成功登记嘅车系可以挂实咗两位司机喺上面嘅。咁嗰两位司机都系啦，要有香港嘅身份证、回乡证同埋香港。 加內地嘅車牌咧，咁記住都係要有車牌，國內嗰、那個最緊要係啦。咁就再落去咯。咁我哋逗留時間咧就係、講到明啦。我哋每一次揸部車經過港珠澳大橋上咗去之後咧、最多只係三十日。咁一年係唔可以超過180日嘅。係啦。咁再嚟啦，翻返去悠悠嘅問題啦，保險啊。咁呢個大家就真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咁因為香港嘅保險確實淨係包到我哋喺香港範圍嘅啫嘛。 我理解。 係啦，國內我哋如果一個唔好彩有任何問題狀況發生嘅時候，係完全包嘅。咁所以呢呢個計劃都需要我哋所有車主係買多額外嘅兩個保險嘅。咁佢呢有一個叫交強險同埋或者另外一個啦，叫等效先應嘅保險。咁樣咧，呢個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嘅。 喺邊度買？ 咁兩份嘢都係國內承認我哋可以上對合法揸車，而保障咗我哋國內嘅安全。但係香港而家大部分嘅保險公司都係未有呢個資訊出到嚟嘅。因為我今日嚟之前咧，我都打咗去再問清楚啦。咁有資訊未咧？連保險公司佢哋自己都未知，咁大部分咧都係計劃緊嘅，喺今個月底之前呢啲嘢就會推出噶啦。咁大家都係要再留意住佢哋出街嘅時候係究竟講緊幾多錢去包我哋呢一年嗰個有效期嘅咧。咁呢一個就暫時呢刻大家都未知道住嘅。 即係如果冇咗呢兩種，就唔可以喺 可以上噶啦，因為你部車上咗之後，你就完全 等於冇保險啦。 係啦，冇保障嘅時候就非常之。 同埋都唔合法啦，車一定要有保險噶嘛。 所以其實咧，呢個保險喺遞表嘅時候，好有機會佢已經要你交埋呢份保險個保單俾佢嘅。 潮潮，咁如果咁講法嘅話，邊啲人合資格？ 其實咧，我諗我哋呢一度咧都可以合得資格嘅。咁假設大前提就係大家去攞翻呢個國內車牌先啦。 我都合資格啦。 我明啦，我可以啊嘛，係咯。咁其實呢個保險就可以喺國內 香港申請嘅。 咁而家暫時未有 香港嘅保險公司，咁我就打去問咗好多間啦。咁其實大家都話：，咦，你咁快問定嘅？我係因為我真係好想上去 啊！我都係啊，想上去食嘢啊！ 咁所以佢哋都話大家都係要暫時等一等先咯。咁會出嘅啦，呢一個 我相信會出。 係啦，咁我哋再要注意嘅咧就係車輛檢查啦。咁如果假設車齡過高嘅，我哋都規定咗我哋需要去檢查咗，有張箱交埋上去，我哋先至得。 但咁啊，潮水其實而家咧，一般嘅私家車如果超過六年，基本上佢已經要有驗車紙先可以攞到牌保嘛。 冇錯， 所以等於佢其實已經係通過咗咯。 係啦，呢一個咧暫時又係啦，未係最清晰出到嚟嘅資訊嚟嘅，因為佢應該係會要求我哋去某一個特定嘅汽車檢查所再做一次，因為呢一次咧係符合國內嘅要求嘅。係啦， 就唔係出嚟。 如果假設啦。當大佬咁講，最方便嘅就係我哋如果有嗰張驗車紙已經得嘅話，咁就最方便咯，即係已經一次過通曬兩邊啦。希望呢啲就係大政府都會聽得到嘅嘢，可以考慮一下啦。咁跟住我哋會有費用啦，其實費用就唔算貴嘅，咁每一年只係540蚊。 哇！相比香港牌費好平， 係啦，540蚊一年裏面你就已經可以無限次嘅出入啦。跟住同埋你跟翻每一年最多幾日喺嗰度嗰個 180日， 你唔好過 OK 噶啦。咁但係咧要注意嘅就係咩咧？其實香港法例同國內法例好唔同。咁做翻一啲唔好觸犯人哋法例嘅嘢啦。咁例如係咩啊？你一架私家車上去，你以為自己乜都可以帶啦，咁其實又唔係乜都可以帶㗎喎。咁例如係咩呢？你帶上去嘅嘢嘅數量，同一個品種嘅數量，你真係唔好太過離譜囉。即係譬如你成架車執滿咗龍蝦咁樣拎上去，咁絕對唔得啦，你食唔到咁多龍蝦咁樣。咁所以呢一啲係要比較小心。 佢有冇一個 list 㗎？即係帶得或者唔帶得啊等等。 跟翻正常商品嗰個條例嘅，即係譬如你擺到明犯法嗰啲嘢，真係唔好去試啦。 嗰啲一定 藥物要好小心啦，因為佢講到明你有幾多數量你係可以咧，你個人服用數量嗰啲先至為之合法啦。咁所以呢一個就大約一個硬性規定嘅嘢啦。咁之後可以講一講啦，嗰個國內車牌可以點樣做啊？呢個反而比較需要注意嘅嘢。咁喺微信嗰度，其實你可以去到一個國內嘅叫做車管所。你一揾就已經搜索到佢出嚟嘅，咁樣咧就可以約一個 booking 上到去，直接攞住香港嘅車牌去換嘅，換國內車牌。但換國內車牌時要注意啦，咁佢分兩樣嘢要做嘅，文件上面一邊， 體檢另外一邊嘅，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約 佢做埋體檢嘅， 係啦，佢需要直接做埋體檢， 即係我換都要體檢嘅， 係啦，要嘅，必須要。咁其實嗰個體檢係 check 眼嘅啫，即係確保你睇到嘢啦。咁跟住係啦，咁就 要確保睇到嘢， 確保你睇到嘢， 睇唔到嘢我點上嚟？ 咁跟住啦，但要小心嘅嘢，嗰個 appointment 要約早少少，因為我自己新鮮時出，我又都去試一次啦。咁我 appointment 係約咗四點幾嘅，咁上對個經驗係咩呢？原來好唔夠時間。咁國內咧，因為佢始終都係公營機構嚟嘅，咁會有一個咩狀況咧？夠鐘嘅時候，佢先係熄風扇，搭正五點咪熄冷氣。咁大家咧就開始係啦，有説話俾你聽噶啦。咁跟住咧，你如果假設做唔完的話咧，其實阻人收工之餘，有機會自己係同一日裏面完成唔到呢件事，要翌日再搞咯。咁所以約早少少啦，四點幾經驗嚟講就有啲問噶啦。 我都係。香港運輸署有時都係。 係啊，冇錯。 條龍好長咁啊，有時。 起碼佢唔識冷氣。咁最後啦，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如果最近公共交通即係地鐵站啦，其實一個叫做龍崗車管所。咁其實嗰個位置咧已經係最近地鐵站嘅，落咗地鐵之後行大約十分鐘內一定去得到嗰個地方噶啦。咁如果要去搞嘅話，可以嘗試係揾呢一個地方，咁就最方便大家 啦。好好啊，資訊係好有用啊！多謝自己做咗資料蒐集，係啊， 你真 係 好做咗好多功課。 因為我真係好想去個賽車場。 係啊，你幾時一定要帶我去啊？ 好，係 啊。一陣間我哋會有點唱俾你嘅嚇， 多謝 啊，多謝曬趙姐。 多謝各位。 頭先如果頭先資訊有啲聽得唔清楚嘅咧，可以重温再聽抄低嚇，最緊有啲人唔好錯嚇。OK， 好多謝曬曹姐啊。好啦，十二點半聽緊風騷快人啦，十二點半新聞報告之後就電話點唱，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多个团体和政党联合成立香港各界撑完善地区治理大联盟，并且由全国人大常委、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担任总召集人。大联盟朝早在铜锣湾举行成立记者会，并且设置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支持。大联盟联合召集人民建联副主席陈克勤说，希望透过地区街站收集地区支持，并且向市民派发宣传单张，解释完善地区治理的原因和好处。他说今日是起步，其后在全港十八区都会开设不同的街站。至于希望收集几多个市民签名，陈克勤说暂时未定目标，但是看到今朝市民签名支持方案的情况踊跃和热烈，相信数目一定不会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疫情下为跨境学生提供的支援以及恢复面授课堂安排。教育局文件显示，今年2月22号小学和幼稚园恢复跨境生回港上面授课。当日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一共有15700几个跨境生，人数较疫情前的大约27000人减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跨境生人口下降和2013年起的零雙非政策有關，而且不平均地分布在各區，例如黃大仙和葵青分別只有十幾個跨境中學生，北區就有4300幾個。對於有議員建議當局將殺校校舍改建為宿舍，給高中的跨境生入住，免卻他們每日往返香港，蔡若莲说，现时跨境生人数已经大幅下降，质疑改建校舍之后有没有足够的学生入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一个调解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下旬会在大湾区举行调解为先承诺书活动，香港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三法域优势，提供优质高效和便捷法律服务，有助大湾区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战略意义。 林定国话：2009年至今，超过800个承诺人已经签署调解违先承诺书，来自不同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和旅行社等，显示各界认同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第一步的好处，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等。他形容本港调解发展至今已经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这个并非单靠政府或者个别界别努力，亦都要各界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炎热，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初时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下午初至中期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6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5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6点，是跌了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1点，跌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2.6升4.8，盈富基金20.18升1.2，建设银行5.43升7仙，中国平安60.05升8毫，阿里巴巴82升3，中国银行3.28升4仙，美团136升4元，工商银行4.44升7仙，友邦保险82.6跌1.8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3.94，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1，人民幣6.909，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106，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港金報19,170，升1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50.31美元，卖出2050.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不知你又会不会认同，其实全职妈妈沈瑞星讲紧的其实都是现代妈妈的苦况。 现在的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独立，最想你生完 BB 之后即刻连分条马甲线。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旅游达人胡卫聪走遍泰国大小街头，镜头前面的他风趣幽默。不过原来刚刚出道的时候是电视台一个寂寞的编导，个个人有嘢做，得他坐在办公室，好像废人一个。 甚至乎譬如话嘉利大厦大火咁先算啦，全组啊成个二楼所有嘅睇真啲嘅同事咧，全部走去做，但系唔知点解 咧？你就坐喺办公室， 阿余永生唔俾我做，冇人揾我做，我一个人坐喺办公室，我都唔知做乜，大家觉得我呢个人系废。 寻找快活人生，泰国通胡卫聪，风骚快活人节目来播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 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点唱。首先咧喺我哋未读出朋友们嘅点唱啦，接电话之前咧，因为头先阿潮潮啊、寿星仔啊，都有一个点唱嘅。 冇错，有个朋友仔佢话要我读出呢一番嘅说话。佢 点解要咁嘅声？ 在这月夕花朝的日子。祝潮潮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意兴隆，朝气蓬勃， 唔系勃勃咩？ 六朝金粉，百鸟朝凤翔。 哦，咩年代啊？ 好时髦， 你冇理啦。 好啦，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十二点四十一分，咁啊，网上呢一位朋友帮我读咗之后，再听电话啦。 好啊， 就是、Connie Sister， 佢话早啊，今日咧大点唱，适逢我家大老爷生日吓，祝佢生日快乐，大老爷啊！ 老爷生日快乐， 系啊， 小、 哎啊、 女子一拜， 柴房见面吓， 风雨东海寿比南山， 系佢叫高人啊，真系高人一米九二，哇！ 哇篮球队咯，梗系 好犀利啊！ 多 啊， 啊！另外咧，佢都祝阿车路大人迟早生日快乐嘅、啊。好， 嚟噶 电话里边，我哋有， 我哋有旧声， 我哋有老友记。 先生。 先生， 咁至系噶， 你系醒嗱，四个印花乜都唔使讲。 喂，呢个印花有冇得嘢换嘢噶？其实 有啦， 梗有啦，但你要凑齐1265个。 好耐冇听阿发发把声， 又要我讲次八个细印花。 你呢段日子点啊？ 系啊， 我一年冇打嚟啦。我记得上次打嚟系旧年嘅5月20号嗰日，正日我生日。 系啊， 我仲记得阿瑞瑞屈我话60大寿 啊， 唱嗰首歌先。 好咁啦， 个个都系60大。大寿嘅，系啊，因为真系大寿， 点啊？系啊，依家今年都过咗，发生好多事啦，咁、都学习咗好多嘢啦。咁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谂住正正经经，真系多谢好多啊、电台上边嘅人啊，或者群组里边嘅朋友咁样咯。啊，咁因为喺一年里边学习咗好多嘢嘅，咁尤其是曾经追教过啦呢、這个 positive thinking 呢样嘢啦。咁、初初嚟讲有一段时间，我系谂啊牛角尖，我领略唔到个意义嘅，咁成日谂。就 positive thinking 咧，就係話一路諗咧件事就會變好啊。咁、但係啊，多謝阿梁繼章訪問陳敏儀嗰次咧，又即係啟發到我另外有一個深層嘅意義咯。因為敏儀姐姐就講到，即係每一件事都有個意義喺度嘅。咁所以當嗰個結果唔係我哋要嘅時候，可能個結果帶出嘅意義仲緊要咯。咁我依樣嘢我係。 今年唔定略都好多嘅。例如媽媽走咗之後咧，依家全家人啊、兄弟姊妹啊，就會團結咗好多咯。 嗯、 就變咗。那個關係仲密切咗，甚至我同媽咪嘅感覺都好似仲密切咗添。即係雖然而家即係大家唔係一齊咁，但係嗰、那個感覺比以前強烈好多咯。即係當可能人係咁樣啊，即係失去嘅時候，你就會懂得珍惜咯。嚇、咁就所以依家就好珍惜依有機會同你哋傾偈啦。咁亦都好多謝你哋三位啦 ，Brian 仔新加入啦，同埋你哋所有嘅嘉賓主持啦，阿懶啊、阿取 Sir 啊，佢哋啦咁樣。咁就亦都好感激網上邊啲群組嘅朋友啦， 啊、fan page 好多人好關心你啊，大家好似一家人咁嘅。 係啊，我又唔講，即係太多啦，我唔敢講，所以講得 Winnie 又講唔到，寶寶講到群體又講唔到 Cam 啊。 喂，你開始 四個啦，四個啦，最重要嗰個佢未講， 你死 啊！係啦， 講啲又唔講啲，係啊，睇睇啊 ，Winnie 啊，咪真係好多。每一日咧喺我哋嘅 fan page， 我真係好驕傲咁話咧，每一位朋友咧都係好似好有愛心、好關懷啦。有時咧節目完咗仲互相問候啊，或者傾下。偈啊，咁好開心，所以嚟個 fan page 簡直係完全開心。 係啊，我想同佢哋講咧，有時咧佢哋講早晨嘅時候咧，好似家人咁，我哋聽到嘅，只不過有時咧又冇覆到啦，又驚佢哋唔高興啦，因為佢哋好多都會有回覆嘅。咁所以同佢哋講聲咧，就係即係我哋收到嘅，即、就、係、是、好似一個家人咁。有時佢哋 冇錯 打個招呼啊，我哋好緊密嗰個感覺，所以我好感恩有呢、這個關係建立到同你哋，尤其是你哋三位主持好多年前。前一齊過，咁但係分開咗之後，再翻嚟嘅時候，感覺上又好似覺得更有意義嘅件事，因為同以前嘅感覺，以前真係當聽收音機咁聽咯，依家就好似係 朋友咁 有重温啦，尤其有咩唔開心嘅時候，可以隨時可以攞出嚟聽啦。咁所以今年嚟講咧，你哋對我嘅支持都好大嘅。 嗯， 對我哋嘅支持都好大，你哋每一日嘅留言啦、支持啦、俾意見，都係對我哋好大嘅鼓舞啊。 係 啊，所以就因為嚟緊咧就五月十九號咧嗰日就係我嘅農曆生日啦，二十號就係我正嘅生日啦。 哇，犀利！ 咁嗰日我就飛咗啦，咁就所以就 去邊啊，快快！ 去婆羅洲啊， 婆羅洲 做嘢定玩啊？ 有笪叫 Kuching 嘅地方啊，咁就主要就係諗住揾一日係我嘅生日做一啲特別嘅事。咁、我諗阿 Michael 都可能喺串流平台睇過好多嘅棟篤笑啦。咁、有一個係馬來西亞嘅肥醫生，以前係醫生嚟嘅，依家做咗個棟篤笑。我咁巧佢有個 show 喺嗰度，咁啊特登飛落去，然後睇呢個 show， 咁然後就翻吉隆坡探埋啲朋友咁咯。咁同埋下星期又會係母親節啦。咁我又驚好多人會打電話嚟啦，咁所以就提早今個星期打電話上嚟先咯。咁就主要嚟講就揀一首歌，咁就點唱俾我天上嘅媽媽聽啦。咁就母親節快樂啦。咁另外就揀《狂潮》呢首歌咧，就原因咧就因為我覺得裏邊啊黃沾先生寫嘅歌詞咧就我哋以前細個睇套電視劇嘅時候，我真係唔知道首歌嘅代表咩嘢嘅，因為我睇完歌詞唱完首歌，我覺得同知個女人殺死少華生。有乜關係咧？咁樣咁，但係幾廿年之後聽翻呢首歌，其實真係裏邊好有意義咯。尤其是歌詞裏邊最後尾嗰句，即係同悲歡喜互過一生，即係我哋覺得呢個節目唔係一個淨係嘻嘻哈哈嘅節目咯，即係可以一齊相悲傷啦、歡笑啦、喜愛啦、同厭惡都係一齊嘅咯。咁呢個一個好難得嘅節目咯。多謝你哋， 多謝曬發發， 生 活愉快 ，thank you。 亦都将呢首歌送俾每一位喜爱你的嘅朋友，你哋讲嘅说话我哋听得到嘅，多谢大家支持。 是他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 他也是你和我，同悲欢喜互过一生。 关谷英唱出的《狂潮主题曲》另外呢，网上有位朋友 Kelvin 以前都打过电话嚟㗎 ,Kelvin, 佢话呢因为呢我女女 Katie 呢今日礼拜日生日，想祝佢生日快乐嘅。 Happy birthday! 电话里面有阿迪。 阿迪 哥。 喂喂。 平安啊，丰收三宝啊。 喂 喂 喂。 点啊阿迪。 你好啊。 有咩讲啊， 喂你好啊。喂，首先呢我借咗呢个电话呢想多谢你哋啊。你哋啲笑容呢同埋个工作态度呢好正面啊。 有 咧，你哥 系啊，咁首先赞赏咗你嘅先啦。咁另外咧，我太太咧就听日咧就生日啊，牛一啊，咁借住呢个电话咧就多谢声我太太嘅。 太太叫咩名啊？ 我太太个名叫阿兰啊。 点解叫 兰啊？ 阿兰 喎。我讲全名啦，唔紧要嘅，叫郭焕兰。 郭焕兰， 好听好听好听。 咁系咩太啊？点解你姓咩啊？ 32年。 哇， 32年啊！ 几多岁嫁俾你啊？ 但系你好年轻喎，把声。 系啦，我以为你30零岁。 我以为你啱结婚冇几耐咋。 唉，多谢你啊，因为我早婚啊，本身都。 几多岁啊？19岁，差唔多啦，系嘛？ 系啊，因为我早婚咧，我两个女女咧，其实都出咗身噶啦，已经。 几好啊！ 几好啊！几开心， 开心啦！而家系啊， 系啊， 系啊， 去饮下茶。 呢个嗰个时间咧，因为咧，我同我太太咧，有好多起伏啊。正面又有，负面又有，开心又有，开心又有。咁啊，我想借住诶柜台咧，用一首歌咧，系多谢晒佢嘅。 知道。 哎呀，傻猪嚟嘅，唔好咁样，系。开心啲， 有冇嘢想同佢讲？ 有啲咩同老婆同埋个两个女讲？ 俾少少时间你依家。 咦，你三娘教子喎喺屋企。 啊，打麻雀一个弊啦。两 个女同加个老婆。 系啊， 系。 好，阿迪哥你。 因为其实咧个时间咧经历咧都其实好多啊，好多波折啊。咁其实咧每一个波折咧，我哋都好庆幸啦。亦都我哋叫四方面啦，同埋我两个女女咧都克服咗嘅。 好 系啦，吓咁我讲嘅系咁多，多谢晒你先。 好， 好，迪哥加油， 祝你老婆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你哋一家人一家四口齐齐整整，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好嘛？多谢晒 你，常伴你身边。送俾你有呢首歌曲《凭着爱》，苏芮歌曲。 凭着爱，情怀不老。 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常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 人生高高低低，有开心，有时有啲唔开心，就好似片段人间，经常嘅故事都带嚟好多嘅信息嘅。好啦，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我哋电话里边有芬姐系咪？ 喂 喂， 芬姐，芬芬， 喂喂， 你好啊， 芬芬，你好啊， 你好啊，芬， 点啊，芬姐？ 阿悠悠啊，你我好中意你噶，我系客家妹嚟噶。 哇， 讲几句嚟听下，讲几句听下。 阿妹，叫咩号码？ 客家妹二号啊，中快乐啊！ 咩话？咩话？咩话？ 中快乐 啊，好嘢！ 咩快乐啊？ 咩快乐啊？ 我听唔到佢个咩 快乐 咩？ 中午快乐， 啊中午快乐， 中午快乐， 中午快乐。 喂，芬姐，你唔使同阿白 B 哥打声招呼啊！ 你唔系叫白 B 哥，你喊咩孟强啊？ 唔系卑强咩？ 客家妹， 阿明，阿明阿粉，你好吗？ 嗯，我想订订餐盘，我拉你摊。 哦。 点唱俾你听？点唱俾你听？ 系佢话想点唱俾拉女听。 啊，拉女， 拉住， 拉住啊！ 哦，拉仔， 住系 拉仔， 系啦，系咪叫阿汤啊？阿汤， 叫乜嘢名啊？ 我得一个仔咋？ 阿汤咯， 叫咩名啊？ 叫阿汤啊！ 哦，拉住你个仔哦 ，sorry， 系咯， 你个仔哦， 系咯。 5月12日生日啊！我同佢打加油啊！佢有一个好重要嘅试要考，希望成功， 一定考得 到，一定啦！使乜担心？ 仲有点啲佢生日快乐啦！ 梗系要啦！几时生日啊？ 5月12日， 5月12日啊！ 哦，5月12日， 你几多岁啦，汤仔？ 27啦， 哇，好嘢，犀利，叻仔， 出身咯，系咪啊？ 出身啊， 唔疏淡闪咯， 开始做嘢噶啦， 系， 叻仔，叻仔， 眼窿咩厚？ 吓 吓， 眼窿咩厚？厚 啊， 我 对住蒙住厚啊， 见天后冷，唔疏淡 闪啊，嗰啲客家会话。 你觉唔觉得其实有啲 麻麻地啫？ 咁你用客家同佢讲啊？ 唔系客家会讲，咪系阿于嗰啲客家咯。 系啊，梅国登义嗰啲唔合格嘛？ 你最好，你揿自己广场，你又讲揿自己广场， 揿自己广场。 唔单止咁，有啲朋友喺度讲话咧。寻日你嗰首 杨家章啊， 杨 家章， 系喺度。 以前咧，你走嗰阵时咧，我好伤心噶。 唔伤心，唔伤心。 你走咗之后，我都冇。冇听嗰个节目，咁佢哋翻嚟嗰阵时咧，我又听翻。 多谢吓， 全场人。我好中意你嘅几个人噶嗰阵时。 多谢， 你三只 咁而家咪一样咁开心咯。喂，嗱，芬姐，咁啊，首先多谢你电话先吓，咁啊，祝阿 Tom 咧就生日快乐，考试成功，好唔好啊？ 系啊，时间够啦。 多谢你电话。 生意啊，妈， 多谢生意。 开心啊，身体健康。 大家开心， 开心，开心。 好啦， 拜拜。 好啦，用呢个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多谢大家 ，Happy Weekend。 再见， 再见。 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炮，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城世界，触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拼命。 美梦。你或者是幼稚，请幼稚试一试。Sing it.